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 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昨晚讲到法教阿难，将呢部经所讲嘅法门咧，系响末法时代教化众生，令众生咧明白咗呢个法门，依呢个现解而起呢个现行，而能够正坐兼修咧，就可以降伏呢个魔。降伏呢个魔之后咧，就可以进入呢、这个。菩萨的光慧金刚光慧地、一路呢就可以超越这个因地达到这个果位，最后呢就回到屋企了，回到屋企呢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个就是修这个首令圆满地定的最后的结果。降伏呢個魔咧，我琴晚解釋咧有十種嚇、十種咧五音之中嘅五十重音魔咧，只係五音五運魔之一。除咗五運啊，或者我哋迷惑嘅眾生被呢個五音遮蓋住法性而產生呢個魔之外咧，仲有修行人破五音嘅時候。產生五十重音魔，咁呢啲魔咧係總共嚟講咧有十種，我琴晚數嚟數去數嚟咗一種，這個每個人都有五音魔，係咪啊？咁五音魔係由邊度嚟咧？係由煩惱而嚟嘅，由呢個煩惱魔咧。就產生呢個五音啦，就憤怒作業，就有呢個五音嘅身體，有呢個身體咧，就有呢個死魔，有生死，呢就係四種魔。四種魔咧，我哋由呢個內心嘅魔啊，就引申呢個天魔，四種啦。咁然後咧，八種咧就係加上落我淨，四種顛倒就八種。咁呢個十種咧就係幻魔就係五音魔啦，煩惱魔即係呢個啦，然後死魔咧就係呢個啦。咁第三種咧係業魔，由呢個業而招呢個生死，所以就有死魔。呢個死魔咧就第四種啦。咁第五種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天魔，有呢個生死咧就。招呢個天魔，天魔由邊度嚟嘅？由我哋個心不正而嚟嘅，所以就係第五種係天魔，第六種咧就係乜嘢啊？心魔，係心魔。心魔之後咧，仲有咧善根魔。我講少咗善根魔，乜嘢叫做善根魔咧？即係話我哋而家咧。发心修行种善根，但是得少为足、自己执着以为自己呢是究竟了、以自己得到少少功德呢以为功德好大了，骄慢降高阻止自己的善根增长，叫做善根魔。善根魔之外呢就是三昧魔了，坐禅定执着三昧的境界就是这个五十重音魔里面修定的时候执着定的境界。第九就是善知识魔，第十是菩提法智魔。十种魔大家知道了，幻魔、烦恼魔、业魔、这个死魔、这个天魔，加这个心魔、加这个善根魔，是七种了，再加这三种，三昧魔、善知识魔、菩提法智魔。十种魔，十种魔里面呢除了天魔是外魔之外，其他通通是我们心魔，有个心生烦恼而作业而有这个生死、然后呢是有这个 三昧魔，有善知识魔，有菩提法智魔，通通是心魔。如果阿难将这部经的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明白一切为心，能够呢取消这个心中的邪知邪见执着，然后呢就可以呢是降伏内魔，一内魔不生呢，外魔就不侵了。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家里面有贼呢就会招到外面的贼来了。咁而家我哋心魔不起咧，就呢个外边嘅天魔就降伏，一降伏咗天魔咧，就能够又一心心共进入呢一个六十圣位展依号，进入六十圣位展依号咧，就可以咧系入呢、这个由呢个菩萨大地因大乘嘅因地咧，系进入呢一个等觉后心，等觉后心嘅光位地。咁于是呢一个时候咧，佛性呢就圆明，佛性就是指能，不是圆明呢就是指能证的妙智，一心三共，精心呢就是所证的理体，一境三体的理体，以能证的智去证所证的体，从体起用，这样呢就依中法化呢，这个心光呢好像净琉璃这样，这个呢就一切都可以明白了。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佛境界，成佛了。圆明呢就是佛的波野智，即是波野智，即是波野德，这样呢就可以证得报身法。心经呢是佛的法身，是法身法。依中法法呢是由这个证了法身之后从体起用呢，就是解脱得，是应生法，因为证得法果心得，所以呢就可以一超直入了，由这个等觉后心呢证入这个法的心得秘藏，那这个时候呢就超越一切方便。超越乜嘢呢？超越十相位、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加行同埋十地啊，十地等觉，咁证入呢个妙觉。呢、这个时候就系观世音菩萨所谓展释圣智啦。咁亦即系佛所讲嘅首楞严王大定啊，系一门超出妙中严路。咁啊，呢个妙中严路咧，路咧就系指呢个四十呢五十五位菩提路哦。妙觉呢就是妙中严之家，已经超越这个路呢就能入到这个妙中严之家，即是入这个二类家，所以叫做妙中严海。哪个可以入呢？一心三共是能庄严，一境三体为所庄严，能所不异为是一心，叫做妙庄严。路就是因，家就是果。这个家呢，譬如说有个人呢流浪十方啊，又冇钱啊，又冇家可归，加上贫穷困苦，你话几凄凉呢？一旦呢克服咗困难啊，翻到屋企乜嘢都有啦。翻到屋企不但有父母，而且有家产，而且有好多享受。咁即系话我哋众生咧，一向迷失咗自己呢个妙庄严嘅家咧，就流落响呢个生死，流落响啲生死，你话几苦恼咧？又有三苦，又有八苦，有无量之苦啊！逼迫所谓贫穷无福位，一旦离开呢个生死嘅苦恼呢、这个苦海咧。翻翻嚟自己妙庄严法性之家，法性之家丰富啦，有无量功德发财，有无量嘅智慧，有无量嘅辩才，所谓十力四无，所谓乜都有，即系等于讲个譬如，我而家响呢度吓，呢度做乜嘢？作客，作客想呢度冇啊，想呢肉都冇啊。如果我飞翻美国咧，翻到屋企咧。样样都有，但系呢啲嘢啊，样样有，系咪边个俾我嘅咧？唔系，原本有响度嘅，唔系而家翻到屋企先得嘅，系原本具足嘅。 即是说我们回到庙中验海，所有智慧所有辩才什么都等待等定在那里等你的，不是说入到庙中验海有用东西得到的，而是应本具足的，叫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比喻即是说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备，但在外面什么都没有，样样都不方便，即等于众生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是很苦恼的，又没有福德又没有智慧什么都没有的，但一旦成佛呢分分自己成佛的故乡呢样样具足的，不是说成佛的时候才有的，而是在家里等定你的，这个叫做圆满菩提。当你达到圆满佛的菩提境界，什么都不是说现在成佛的时候得到，是本来具足的，佛性里面具足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那叫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现在呢修行修到这里成功了，究竟了，那因此呢佛呢进一步就劝阿难，他说现在讲到这里，此事过去先佛世尊奢摩陀中毗婆舍罗各明分析微细摩事摩境现前以能掩饰心垢洗除不落邪见。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法劝这个阿难，开示这个阿难应该依照这一种道理去修。什么道理就是这部经所讲的言解言行言修言证。这些言解言行言修言证呢现前是过去先已经成佛的世尊依照这个奢摩陀，奢摩陀是什么？空供。毗婆舍罗呢是假供，即是说在这个修行的当中呢修这个空供假供空假中一起修的时候呢是有这个各自好明白这样分析这个定境里面所发生的魔事，因此呢魔境现前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明白知道这个是魔境，不要执着的话心垢就洗除了，心中的愤怒的过失污垢现前没有，没有这张污秽的思想，没有这个邪见的思想呢就不会堕落邪见了。咁当你不会堕落这邪见，心魔消除之后是怎样呢？外魔又消除了，所以说阴魔消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大魄屠世微利妄量无佛出生直至菩提无知佛小下列增进依大涅槃心不迷蒙。如果达到佛的境界，分到妙中焰海入了佛的圆满菩提的话那心魔就没有了，心魔没有呢外面的五十重阴魔，即是五阴里面的五十种阴魔亦消灭，既然这些阴魔消灭呢外面的天魔就不能参了，所以凡是什么鬼神又好什么魔鬼又好快点走远离你所有未离妄量都不会再出生了，这个时候呢你达到这个菩提境界无私佛小什么都具足，功德具足智慧具足辩才具足力量具足，甚至到好下劣的根性的人呢这个时候都增进增长他的时间进入这个佛果菩提，所以呢对于佛的所证的大涅槃呢个心已经是明白不会再迷惑了。若知末世异动众生未识善罗不知是法傲修心昧以恐同邪一心献领赐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中舍衣禅堂或大身上一切之魔所不能动 呢段佛咧就好似俾個方便嘅法夢俾我哋。哦，原來你要我修一心三供，即空即假即中，要修呢個禪定，修禪定又要破色音、破受音、破想，咁長遠嘅時間，我點做得到啊？法話，如果末世嘅時候咧，有蠢嘅眾生啊，蠢嘅眾生係邊個啊？係我，包括你哋啊。咁啊，末法時代根性又愚鈍。又蠢又不懂得修禅定，又不懂得佛所讲的法，不知是法，即是不知佛所讲的这部经的道理，亦拗修三昧，亦不懂得去修这个真真正正的大定。那这个时候呢，你阿难当然是怕他堕入这个邪魔外道啦，所以你阿难呢就要一心劝这些帮人，欠誰個就欠你和我了，賜我佛頂陀羅尼咒，就是靈嚴咒，摩诃悉登多波登啦，這個無上神咒。如果你說我又不懂得賜靈嚴咒怎麼辦啊，法話若未能中啊，寫依禪堂，寫將個靈嚴咒寫出來，或者呢戴在身上，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戴在身上了，是不是？有没有啊？多数都有了啊，戴在身上啊，那呢一切魔鬼都不会来骚扰你，不会动你一分一毫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凡是有咒的地方呢，都有很多金刚藏王菩萨的种族眷属昼夜在你左右，是保护你、维护你，所以魔鬼想侵扰你都没办法。以当光阴十方而来，究竟进修最后谁分？这个以就是指阿难，阿难当然是包括我们了。我们呢应该怎样？应该很恭敬，音呢就是欢喜，好恭敬啊，恭敬欢喜受持乜嘢啊？受持十方而来究竟修证的最后谁分？这个法门就是究竟修证最圣的法门啊。若果能够以这个法门自行化他的话，令未问到这个人呢得到听到这个楞严经，未知道有楞严经的人呢也知道这个楞严经，咁呢谁是初心修习而分是什么呢？就是说谁真是上对下好慈悲这样，是开示你，开示边个啊？开示初发心行菩萨道的人，令他呢是收集这部经所讲的异轨，以这部经所讲的道理呢作为他修行的轨份。最后呢，这个最后这两个字呢是就这部这里就是说最后谁分嘛，最后谁分啊，是对初心来讲啊，是对初最初来讲，最初呢阿难回来在任室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殷勤启请十方而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啊？法呢是已经依这部经前面呢两次精心，七次破妄，十分便见，咁根字呢就显呢个二类众性，显呢个二类众性系点啊？系每个人都具足嘅，每个人都具足呢个即空即假即中嘅道理，一境三谛嘅道理。既然具足一境三谛嘅道理，点解唔成佛呢？就因为迷就失咗呢个二类众性。所以呢我们就要明白 明白呢個二類眾聖咧，即空即假即中啊，然後咧就去修空共、假共、中共。點樣去修啊？咁閃喺六根裏邊咧，閃就一個圓通嘅本根。啊，圓通嘅本根係邊個啊？六根之中係耳目圓通啊。咁依照呢個耳目圓通點樣去修咧？咁用一修三共。心呢、這個修呢個首靈而望大頂咁，同時咧次戒眾咒就係助行，修呢個正行同埋助行咧，咁就係最初嘅方便咁。呢度已經開示咗完畢啦。咁最後咧，最後咧就係話要啊嗱，佛講完呢啲之後咧，精心破妄顯見選擇圓通，教我哋呢、這個正行助行之行已經講完呢部經啦。後嚟咧，佢再回指今生啊，臨七寶機啊，講俾我哋聽七趣星沉嘅因果，記得嘛？七趣星沉，天人阿修羅地獄惡鬼畜生仙，七趣，七趣眾生係。點解有啲上升有啲下沉呢？咁就係、因為咧係作呢個善業或者惡業，所以有十集因六交報嚇。咁啊呢啲因果講完之後咧，呢部經又講完啦。啊，最後法咧又諗到，哦，你想修禅定咩？係其中啊，可能啊有五音破五音嘅時候咧，可能有種種魔境出現喎、哦。咁於是咧就。再講咩啊？再講呢個五十重音魔，然後咧係策勵鼓勵呢個定性聲聞同埋定性言覺啊，要咧回小向大，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最後碎法，即係令到我哋明白咗呢啲道理之後咧，最後仲要鼓勵我哋咧回小向大，再向佛道，呢、這個叫做最後碎法。咁而家法咧就話你阿難啊，應該遵守我嘅勸導，咁將十方以內修行究竟嘅法門啊，最後咧係講俾呢啲人聽，令佢明白修行有五十重音魔，誒、啊、同時咧就算證咗聲聞言覺都唔係究竟嘅，要回小向大，最後咧係要進入呢個菩提圓滿菩提。咁呢、這個呢一度咧，真係講完啦。呢部經真係講到呢度講完啦。但係咧，阿能又提出問題喎。阿能即從坐起，問佛是悔，頂禮音放，憶持無失，依大眾中從白法現。呢幾句經文咧，係結集佛經嘅人敘述當時嘅情形。他話阿難咧聽到法以前上邊所講嘅道理，同埋勸導佢弘揚法嘅法門，咁佢好歡喜咁樣依教奉行，咁而且能夠一持不失。但係咧，佢而家又喺大眾之中再對佛講嘢喎，咁點樣講咧咁？依法所言，五音上中啊，五种开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望而来，未妙开示。佢话法啊，你前面所讲系、啊、破五音嘅种种嘅行相之中咧，啊能够产生种种开妄嘅景象啊。咁呢啲五音啊，都係以開妄為佢根本。咁呢啲道理啊，我哋平常從來未聽過你講過喎、哦。啊啊，未妄而來，未妙開示，即係未得到你咧係詳細解釋。點樣詳細解釋咧？因為以前佛所講嘅都係五音無我啊，係講呢個五音無我，但係冇話到五音嘅本身通通都係妄想。哦、都是世根的生滅法，譬如說色音和受音是生死的果，想音呢是生死的因，行音和色音呢是通於這個因和通於這個果、啊、 通于这个因和未通的果，行因生灭千流不息呢，就是作业的因，行因刹那不至呢，就是生死的果。哦，色因呢是含藏了我法二执的种子，就是生死的因，去后来先呢作子因呢，就是生死的果。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啊，这个五音呢现前是我们生死的生灭法的因因果果啊。那呢这个色音呢是执着这个法执同埋我执的种子啊，去后来先就是这个生死的果。因是什么呢啊，就是集体。果是什么呢？是苦谛。集谛就是烦恼，苦谛就是果报。因为有烦恼而作业，所以招致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果，这些通通是有为法，所以呢五阴通通是妄想。那啊，这五阴的妄想啊，应该怎样去消灭呢？即是说阿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只是知道五阴是个相是妄的啊，既然是妄就当体即空啦啊，但是从来未听过法未世这样开示，我们五种阴呢通通都是妄想为它根本。现在虽然听到法话五音都是妄想为根本，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意思是怎样啊，你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讲给我听啊？哦，第一即是阿能现在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就是问呢，问什么？问蒙五音本来就是妄想，为什么？第二问呢就是说我要消除五音啊，由此五音啊，为病消除，为次第就我要消除这个五音，是一下就掉了它，亦或慢慢一层一层来呢？是不是即刻取消色受想行识一切取消，亦或是先取消色音，然后取消这个受音、想音、行音、色音呢？咁系呢个第二个问题。哦，咁啊，跟住咧，再问咧，五重音咧，边一个系为佢界限？阿能系提出三个问题。哦，法咧就答佢咧，就话呢个生因色有，灭从色除。哦，有啲人咧，好似有次答问题咧，系答错咗，系生因色有。吓，系你哋即系我问咧。是这个五音是生起的次第啊，你们说呢是由色然后受想行识，实际是由这个生起的，记得吗？一念不觉生三世，这个三世呢就能见分同埋所见分，见相二分就令这个色心这个真心变为妄同埋心，真妄和合成为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是生起妄想生起的。生就因为它有色音，然后有行音、有想音、有受音、有这个色音。消灭的时候呢就怎样，就先消灭这个色音，然后消灭这个受音、想音、行音、色音。哦，所以说生是呢由细，由这个阿赖耶识最细的境界至这个粗的色的境界，灭的时候呢是由这个最粗的色音的境界而到这个最细的这个色音的境界。哦，这一五音啊，你呢可以顿悟，讲俾你听，你好容易明白啊！破受音、破想音、破行音、破色音，好明白。 一層一層咁破。但係做起上嚟咧，唔係咁容易噶嚇。先破咗色音，然後咧係破呢個受音、想音、行音、色音啊。所以話啊，你咧可以頓悟，一講就明啦嚇。所以事相嚟講咧，就唔係頓取喎，唔係一下就取消五音喎。啊，利根嘅人咧，或者可以乘呢個覺悟嘅心咧，一齊可以消除咁。即是说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一下都消除。但是顿根的人呢就没那么简单了，就要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哦